你独自走过我身旁， 昨日沿着满过白墙小城如荒，收到你寄来信天一张，手写是氤氲迷香，镜框且如常琐碎几行，落款处有人尽赏，如常工作弹琴如常，迷惘也都如常，你看许多人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，小野困倦举杯如常，孤独大都如常，你说生来时终不长，诚然才体谅何为失望，是就像听雨靠窗，日头虚晃，转眼间三巡谈笑过长，可有担当，生活一线路只一面望，每个人则时而忘，心中那孤望只上可香，辗转而成一张床，如常攀附圆滑，如常模样也都如常，你看我们都在路上，仍不解为何而忙，泪也熙攘，病倒如常，大都如常，你说不再虚设远方，诚然才理解何为远方， 成为陆地。

啦啦啦啦。

知，在乎不在乎，随任何起折，空劳父子也，知之为不知，在在不在乎，此人何其者，寒山者自也，无知为知之，不在乎在乎，此人何其者，其人是也。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很久以前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现在看看我们的青年，他们在想什么？最后你要想想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。

上， 七月上旅，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

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小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。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它是个没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，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然后她说，枯藤老树伴昆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没消失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，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，他说枯藤老树伴昆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消失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，清风偷走花啦啦。 乡村里那个傻笑的姑娘，脸颊上有青春在用你陪我 而家楼门口的那片操场，听说已不是原来模样。傻笑的姑娘听说已端庄，闭上眼最初

委屈，消化成吞吐如狼的呼吸，帷幕落下，掌声平息，他们看不见，看不见你。 装， 步履蹒跚。 就会遇见了你，从此我不再是我，你也不再是你。我想是春天的枝叶，风把你吹到这里，怎么就会遇见了你，从此我不再是我，你也不再是你。在我走过的城市里，走我走过的脚印，我在你千里之外的城市默默无闻。我没有成为你生活的牵绊，你总那么单纯，见了我的生活带着前一天的余温。你来了就不要走了，我的美人。

秋色，无边细雨轻吻我，四月的微风轻似梦，吹去了花瓣片片落，把春花落尽成秋色， 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。 旧铁皮往南开，恋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。 火力牛最客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后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，你在何